Hello， 大家好。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来进行这个咨询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报名也行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等等啊，都可以。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根据最新的数据的资料显示呢，说北京二手房的市场从五月份的高点回落，在货币信贷政策不发生转变的前提之下，下半年北京的二手房市场呢会很难向上的突起。那在认房认贷的环境当中呢，中高总房源的这种价格呢，可以借助的金融杠杆也是非常有限的，换房的需求还是难以释放的。 在2018上半年啊，北京二手房市场网签量平均每月有10000多套的规模，是北京二手房市场的属于正常交易水平。以北京800万套左右的存量规模来讲，即使年换手率仅有2%，北京其实也有一年16万套，一个月1.4万套上下的交易量。那未来两个月呢，北京现行房供应将出现井喷。北京市场啊，它因为有大量的房源供应要开始了，各种调控政策呢也将继续严格执行。所以说目前来讲，二手房价格其实它出现明显反弹的可能性不太大。 所以现在还是比较平稳的哈。 对对对， 这个前两天也是有朋友问说，那个七月份说要整顿中介啊，说会不会对二手房有什么影响？我说这个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就是二手房还是比较平稳的，这个稳步的这个慢慢往前走啊。来关注第二条信息，6月30号呢是由这个中交地产和富力地产共同打造的首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北京中交富力雅骏在京正式的奠基动工了。据了解呢，这个也是这两个地产领域的一个首次合作。地块呢所处的位置是属于延庆的新城，发展比较成熟的区域，交通出行还比较便利。区域内的一些教育资源呢，也算比较的丰富吧。众多的生活小区啊、超市啊也是挺多啊，所以生活配套相对还是比较完善。 这应该是这个中交和富力在地产领域啊首次合作。就是去年底呢，中交跟富力联合拿下了这个延庆新城的一块地。这个地块它位于这个延庆区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东侧。占地呢大概有九万九，住宅面积呢约是这个21.1万平米，居住建筑啊将全部用于建设共有产权住房，限价呢是限了是18000每平米，总计呢是2506户。这个项目啊将全部实施装配式，那预计呢10月底正式开盘，关注延庆的同学啊现在可以期待一下了。 没错。那说到这个共有产权房啊，正好我们这边刚才有一朋友问问题，就关于这个，他说永远之前说西城的户口能买到别的区的两限房吗？就是现在这两限房好像是没有的是吧，只能关注共有产权房。 是这样的，就是您可以去那个住建委官网上看啊，就是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实际上呢就是北京啊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两限房了。北京市场上呢有两种新房种类，一种呢是共有产权房，一种呢是限净房。那大家经常呢就是会把这个共有产权房、限净房还有包括我们之前这个两限房，然后就是有一种混淆的概念啊。其实呢这个共有产权房，然后呢它取代了之前的那个限价房。那目前来讲呢，共有产权房的购买资格呢，那是需要北京名下无房，而且单身呢需要年满30岁。 反正我觉得西城的朋友啊，确实有的时候挺郁闷的。 是，确实是。 但是呢，我觉得您可以，因为现在很多的共有产权房啊，包括一些限价房啊，其实我们西城的朋友都可以去看一看。共有产权房它也有专门针对，比如说西城户口的，比如说起初拿着多少房源啊什么的这种。 像那个之前我记得是前几个月吧，然后昌平然后有这个绿海家园项目，好像有一个叫，然后呢它是有10%多少的房源，这个有点具体记不太清了啊，它是分给留给这个东西城，东西城朋友的。 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就是你可以买其他区域的，但是呢就是要看各个区域他们自己的一些这种规定。 对 啊，到底是留了多少套啊，或者是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啊什么的。 因为目前共产房来讲，其实每一个项目跟每一个项目啊，其实它的规定政策 不一样。 对，都是不太一样的。 包括比如说之前还有朋友说能告诉我们他到底是百分之多少，这个每个都不一样。 对，这个只能跟您说真的不知道，就只有说是住建委公布的那一天 天其实我们是跟您同步拿到的这个消息。 对，因为它有的时候三七，有的时候五五，有的时候六四，这说不好。 对 。嗯，好吧，来关注一下第三条啊。对带来巨大安全隐患的地下室群租房的现象呢，相关部门早就有了鲜明的态度，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也下得大力气进行了整顿和清理，但是呢，总还是有一些边边角角啊，冒出了一些死灰复燃的苗头。 是这个清理啊，死灰复燃，然后重拳再清理。其实啊，在整顿地下室群租房这件事儿上，就这种怪圈啊，就人不并不觉得它稀奇了。那到底应该怎么打破这个让人特别无奈、特别无奈的这个循环啊？这才是当务之急。其实呀，每一次加大力度整顿清理，就像是攻克一道道难题一样。但是解开了，你这边这道题我给你打对勾了。跟这个彻底掌握这个题型可以应对所有不同的变化，其实它还是有所区别的。就是地下室呢，它终究来讲呢是一个空间，你一旦是这个空间长期闲置啊，其实难免会有人动这个歪心思。 嗯， 你不如呢就是说这些地下室的产权方想一想，咱们怎么来这个合理合法的把这个地下室啊去利用起来。比如说这个改造建设医疗区、文娱区、这个商业区，然后这种社区的这个居家养老啊、公益活动啊，包括这些共享空间啊，其实呢也都是这种合理积极的解决措施。然后我知道这个北京市场上就是其实有很多的社区也都在做这样的动作了。 嗯，没错。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一条信息啊。各种内外因素叠加之下呢，未来楼市的调控压力仍然比较大，各地区呢各部门还要密切的去配合严防炒房资金的一些入市，共同的来去治理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各种乱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本轮调控呢，始终不忘初心，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吧，一定能够让房子来回归居住的一些功能。 是因为在这之前啊，就是2008年、2011年，然后包括2015年，其实呢有三次降准周期。这之后呢，其实房地产市场啊，它销售都出现了一个恢复期，并且持续时间非常的长。那为了防止呢各种投机资金搅乱楼市，其实监管部门啊，必须要严格的要求这个各类，比如金融机构啊。他一定要建立这个详细的记录啊，然后来监测这个资金实际的使用情况，将这些炒房的资金啊，所有可能这个曲线入市，就曲线救国，他这个通道要逐一堵塞，绝对不会允许就这些投机分子在这个楼市兴风作浪。那今年以来啊，就是全国的楼市调控政策，其实呢累计大概是已经发布了160次了，就这种调控密度啊非常之大，就是表明呢就是本轮的这个调控的意志啊依然是坚定不移的。 嗯， 将调控进行到底。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不用说担心说这个房子会不会过一段时间是不是又 热起来了。 对、嗯、我们这个政策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的提纲挈领的东西是没有变的啊，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好，来看最后一条信息。广东省的住建厅呢近日印发了一个关于开展共有产权住房政策探索试点的一个通知。那提出呢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茂名五市先行来探索试点共有产权房的一个住房的一个政策。那记者呢也是探营广州的首个共有产权的一个试点项目南沙手竹花园，发现这个项目呢已经基本完工了，样板房已经可以面向内部来开放了。 就是这个，就是应该是属于这个外省的一个共有产权房的情况了啊。就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广州的这个南沙手竹花园，然后我查了一下，就是大概呢，应该是8月份开始，他那边能正式申购。就申购人啊，应该是有60%的产权。那这个房啊，共有产权房，咱现在目前来讲是只能自住，就不能出租，不能抵押，5年内不得转让产权。这不管是广东还是咱们那个北京，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啊，这个与已经试点这个共有产权房的北京、上海、深圳相比，其实这个广州的征求意见啊，它在申请对象上就是它更偏向于中高端和紧缺的产业人才。那比如说呢，在申请对象的条件设置方面，这个京沪深三地其实它是更偏向于低收入的群体跟家庭，而这个广州南沙的共有产权住房呢，则是重点啊要解决这个区域内中高层次人才的居住需求，这个兼顾那个广州这边的央企啊，包括重大开发投资啊和优先发展这些无房员工的住房需求啊，在房源充足的情况下呀，就这个广州的这个同学们啊，申请对象的范围啊，逐步会扩大到市区内更具有刚性需求的这个新入职以及这些无房的职工。 所以说它这个申购对象它的侧重点也是有所不同的。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那我们下面呢还是继续来解答大家发来的问题啊。还有两个问题呢也是今天啊上午的时候就朋友就在公众号留言了。有一位这个 WEH 的朋友想问一下，就是农村的户口有宅基地能不能去申请共有产权房呢？ 其实之前这个问题我们还在讨论，就是宅基地它到底算不算这个咱们这个 房产是吧？ 房产实际上啊，我先给您一个肯定的答复，这是可以的，就是您名下有宅基地 OK， 您也是可以申请共产房的。那前提是啊，前提是就是在北京啊，您要没有住房，名下没有普通住房。因为呢它宅基地的证啊，它和房产证它是不一样的。宅基地的证呢是土地使用证，也就是说记录你关于这个土地的使用的一个凭证。那我们的一个普通的房产证呢是咱们对这个房产所有权的一个凭证。所以说啊，您名下即使有宅基地，北京名下无房，您也可以申请共产房。 所以也就是说农村户口是可以申请的。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您名下这个有宅基地的话啊，也是没有关系的。 对， 是 但是对，但是那个就是说宅基地啊，您千万不要和这种农村因为有一种就是回迁房这种弄混。其实您要是名下有这个回迁房啊，这千万千万这个是不属于咱们的这个申购范畴的。对， 好的。另外老陈问一个问题，说不通过买卖，说能补缴一些钱就把这个以前那个经适房改成商品房吗？ 首先我想跟您说的是，就跟上那刚才咱们说的一样，去年九月份开始再重申一遍，已经没有经适房了。现在呢咱们全部都是共产房，而且说您要这个补缴的这个手段啊，应该也是就是不 OK 的，不可行的。 之前呢我估计他问的可能是最早的，就是最早那会儿的不是还有 经 适 房 吗？ 对， 但是他现在属于等于说你没法上市啊。 对， 那你只能是通过补缴一些这种税款的时候你才能去上市。所以我估计他可能是问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北京市面上确实是，因为之前那个朝阳的那个具体是哪个项目还真忘了，它就有一个项目是从那个经适房直接转到了共产房。 好的，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咱们继续来说啊，刚才其实咱们聊到这个就是房山那边包括像七祥书啊等等， 对， 就觉得有点远。 我们这个周口店的热盘网红盘， 对对 对，有点远啊。但是呢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不是房山本地人，就估计可能还是要努力买苏庄吧。这个先进房的项目就尽量还是别买周口店，相对还是真的，如果对刚区来说太远了，是吧？ 就是您想一下吧，就是虽然说啊，这个咱们那个周口店的网红热盘，它就在这个地铁旁边，但是呢，您到长阳，您想还要一小时呢。你更别说我要去海淀，我要去西城上班了，这就甭想了，这就是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起了。所以说呀，或者说咱们来转变一下思路，就是除了现净房呢，其实呢还有很多的二手房。您这个预算要是说只有这个200到300万之间，其实房山啊、大兴啊，包括这个顺义啊，它有一些次新房的一居室，您也可以看一看。然后包括就是我们朋友，他那边是房山的，应该属于盐村。它好像是那个一个绿城的那个项目吧。然后大兴呢包括天宫苑，然后顺义呢如果说就是你要买顺义啊，就是需要把这个房龄啊稍微放宽一点，就是10年以后的房子呢可能是没有这个价格了，您可以看看这个05年以后，就比如说像这个蓝星花园啊、玉兰苑啊、一居室。那我个人是觉得呢，刚需呢买房自己住，如果您不是对面积有非常十足的要求的话，就是周口店和上边我刚才说的那几个二手房比啊，其实我个人会选择这个这个二手房。而且呢像咱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苏庄的那个现净房，就是中海的那个，就是有很多朋友说了，那苏庄不是有很多二手房吗？次新房，比如说这个特别好听的那个案名叫什么，那个瑞雪春堂也不错呀。其实啊，我个人是先建议您去看看这个小区，其实整体水平呢比较一般啊，就是和咱们那个中海的产品呢没有可比性。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房山的二手房呢，就是没提这个瑞雪春堂，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新宇，就这个好像在那个旭辉边上还有一个金悦和这个好，这几个名字反正我都听的还是比较耳熟能详的，就好像老提哈。然后也是有朋友来问。 这个金月合住，然后包括旭辉城，它应该算是这个北京的县境房史上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开盘的一个项目吧，就是第一个开盘的，就是60多个，刚才咱们所说了，北京现在市场上包括地块啊，包括已经这个确定案名的，没有确定案名的，一共有60个县境房。这两个呢就是金月合住包括旭辉城，它是所有项目里边最新开盘的两个项目。这个旭辉城边上啊就是金月合住，就是两个呢就是遥相相对，就一路之隔。开盘时间呢，价格呀，这个旭辉城和金月合住呢大概也都差不多。金月合住是这个龙湖、首开、中海包括这个保利四家开发商联合拿地，这四个品牌啊，我想就是我们这个都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大品牌了。那对比旭辉城来讲呢，这也算是这个金月合住的一大优势了。 嗯， 这两个项目啊其实距离地铁确实是有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就大概有5公里吧。然后包括呢这个良心新城啊，它属于良心新城嘛，就是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呢它是对我们这种这个购房者而言就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要素。其实中海呢它是有自己的这个幼儿园小学的配件的，那旭辉呢它是可能会有一个这个社区医院的配件，另外呢也都是自带这个几千平的商业。其实呢大家无论是自己去看房还是听这个看这个楼书啊，然后一看都好多是带几千平几万平的商业，其实我觉得这块纠正大家一个小小的概念啊，就是这个商业的概念啊，咱们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这个商场。其实呢它就是这个开发商啊给咱配的，就是咱小区外边就是经常会看到的那一圈底商，只是能保证咱们那个基础的那个生活配套，不是说像咱这个朝阳大悦城啊西安大悦城那种商场一样。 所以其实还相对来说我觉得配套还是不错的，是吧？相对来说吧，只能相对来说吧， 相对来说， 对对对对对 对，您要相对那个周口店来说OK 确实是不错。 对，好吧，大家我觉得不管怎样必须要亲自去看啊。这个东西呢就是您只有亲自去看了之后，有些朋友说我就喜欢这儿，就那就没辙，是吧？ 对，那就没辙。那您喜欢。 对对对啊，那我们之前呢也有很多朋友说想聊一下，比如说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种刚需的盘，可能还有一些周边的相对来说能称为第二居所的一些地方。 对， 之前呢也有朋友比如说可能去看了，就像这个十渡那边啊， 对对对， 毕竟离这还算比较近嘛，开车2小时就到了，是吧？所以说那边呢我知道反正有不少的盘，而比如那种什么叠拼呐、是吧，小别墅啊， 别墅叠拼， 对这种产品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 那边的怎么样呢？现在交通怎么样了？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就在那个房山那边嘛，良乡，其实我们每一个暑假的时候或者说是夏天的时候没课，然后我们都会就是自己有几个同学啊三五成群的，我们就去那个十渡那边玩。其实呢每一年的6月到9月呀，就是京郊爱好者啊像我们一样的几乎呢都会至少选择去一次十渡风景区。一呢就是像您刚才不是问那个交通路况吗，其实他开车就是那天我们去还是非常方便的，就尤其是京昆高速通车以后，他对于这个咱们住在西边京西的家庭啊，就是其实呢确确实实真的就是1个小时的车程了。这要比门头沟啊这个要近很多，因为呢就是为什么啊，这门头沟啊它下了辅食路其实基本都是国道了，就是它那个速度啊会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包括这个京昆高速啊，那天我们去它基本是不堵车的，大部分南下的车呢都是会选择了这个京港澳。那京昆呢目前从西六环出来以后不接这个重要的交通点，所以说呢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一路向西南畅通无阻，120迈直接就飙到一渡了。对，这个其实啊您刚才说这个旅游嘛，这个那个旅游地产嘛，其实十渡景区的风景啊您可以就是细说一说了，就是确实还是有别于其他那个北方山水的一些景色。 有山有水啊。 对，有山有水，而且包括它那个地啊，它那个山啊就是跟咱北方的山不太一样，它呢就是咱上学的时候啊学地理就有一种这个山地啊它叫做水溶性山地，它属于呢是喀斯特地貌。那以前咱们地理课都学过啊，这个水溶地貌出来的山呢它是非常俊俏的，就咱们北方的山啊其实呢绝大部分都是地壳运动成的，就山势比较连绵，所以说呢这个十渡这个地方啊有咱北方小桂林这个美誉。每年呢游玩的高峰期啊也都是大家就是来这块看一看这个区域之夜啊这个高峰期，就所以说那天我们已经那个到房山了嘛，我们就顺道就是把这个需求也给解决了。就是提前呢就是说看看那个家人啊，为家人啊也去看看这个楼盘到底怎么样啊，为家人老人啊。就目前呢我们那天就是看这个区域来讲的话啊，应该是就是有2个纯新盘，一个是那个世贸的，一个是华银的。其实呢这两个盘啊 都不属于北京了，就是十渡景区啊，从一渡开始它有一个桥，那过了桥呢它就是涞水，中间啊隔着一条拒马河，这两个项目啊就是世贸呢它应该是在一渡，华银呢平行距离是在四渡，所以说它都属于涞水，这就有一个好处了，就是说它不属于房山，所以说呢，但是目前来讲就是这个涞水啊是不限购的，它外地户口啊您也可以买一套，所以说这个算是咱们这个北京改善的那个同学啊这一个福音了啊，就是涞水不限购，就是外地户口可以买一套。 嗯， 就是那天啊我们是抽个空，然后是工作日去的，其实呢按理说啊这工作日啊售楼处会比较冷清，但是呢我们看诶还真不是，就他那售楼处还真挺热闹，就可以说是也算是一个进入旺季了嘛，因为夏天呀、啊。均价也就是12000左右吧，然后总价呢大概是980000起，它还有那个合院，然后包括我们去看哈，也是精装修，也都还不错。其实呢这个世贸的产品本身啊，就是尤其是对于咱们北京的客户，其实北京的客户来讲，那你肯定是买第二居所呀，所以说你第一居啊相对来讲已经很完善了，所以说、啊、你从户型啊建造工艺上来讲，就是我一看世贸，诶这可能啊也不是那么稀奇，就售楼处那些客户啊，然后包括我们啊，可能也都是被这个自然景观吸引的更多一些。 嗯， 为什么呀，就是我们开车一进来啊，就是大门口就是一座桥，河水啊特别清，远山清翠，然后看着一排排小别墅，就那感觉一下就出来了。我们有一个男同事就是抖音爱好者，一下就赶紧找那个抖音神曲啊，开始录上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啊，就很多地方，我觉得盘其实都差不多， 对、 嗯，包括你盖的这些样子也都差不多。 对， 主要就是还是这种自然的这种景观和自然的这种资源。嗯、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现在想买第二居所，就是包括选云南也好，或者选海南也好哈，或者还是选现在什么四川那边也好，其实看到的还是一些自然的这种资源会多一点。 对，因为就是无论是去那个涞水，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两个盘吧，然后包括我们去那个之前去张家口玩，然后看过他们那些盘，其实统一的就是万变不离其宗、 嗯、 他们有一句话啊是这个说了同样的一句话，就是你的产品是可以复制的，然后你的这个精装修啊毛坯啊其实都是可以改的，但是唯有自然景观是不可以复制的。 没错，嗯，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有时间我们再继续的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不同的一些地域，然后他们的一些这种房子的情况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那明天呢啊不是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都是一把手啊，我们明天呢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明天见吧。 瑞麟年终大促会员福利大吉大利，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本档活动的话，请一定要关注了、本次瑞麟乳业为了庆祝2018全国瑞麟羊奶粉销量成功突破千万的业绩，现厂家决定直击价格极限，69元订购原价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备货有限，活动只此一次，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我劝您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来占据优惠名额，因为69块钱您在市面上是肯定订购不到半个月的健康奶，就算能够订到也绝对不可能是羊奶粉的。如果您是老会员的话，不用我多说，您肯定知道瑞麟在北京推荐4年的时间以来，从来没有过69元一盒的价格底线，这要不是想购全国电台同步推出的活动，我都不敢相信。所以别再有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为囤货来做准备。 算算看，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直供价一直都是99元。今天活动当中订购10盒，只要690块钱，等于说划算到每盒才69块钱，比直供价还要再优惠30块钱。不仅如此，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的朋友，还为您提供